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里是欢乐的汽车音乐会，用最棒的汽车音乐伴你在上班或者是上学的路上。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口号吗？再来温故一下哈。之前的口号就是：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你是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6号星期二，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特别是看世界杯哈。这个晚睡晚起的朋友，开车的时候晕晕的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睡那么晚哈。好啦，现在呢，都来关注的是世界杯。昨天的两场比赛也是相当精彩啊，我也稍微看了一下下啊。好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和汽车相关的。汽车圈花式蹭世界杯的热度成效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呢已经开打多日了哈，多少球迷和有伪球迷过着没日没夜的观赛生活，但我要伪球迷哈。此时呢，几乎所有的汽车企业也都以世界杯之名开始了花样百出的营销活动。正逢六月呢是车市传统的这个惨淡季，1到6月一般都是车市的这个低谷哈。而世界杯呢被很多品牌视为是，哎呀，千载难逢的市场强心针啊。直接签约球星作为代言是各大厂商最喜欢的做法，也是最普通的做法。除了签约单一的球星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玩法呢，就是直接跟球队一起签，成为球队的赞助商。那这个究竟体育营销能为汽车的营销和品牌形象带来多少推动呢？有行业人士分析认为哈，花大价钱请名人代言对车企而言是风险很大的投资。一，名人和汽车气质一致才能锦上添花，反之呢你知道啊，冒险呢，这个是必然的了。貌似难以预估收益的风险，倒不如将资金更多的投放在产品研发和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上面。我赞成，赞成的举手，掌声鼓励一下，掌声。就是嘛，然后做好自己的服务，做好自己的产品，

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第39名歌曲，飞儿乐团的这首老歌，也算是他们的招牌作品了吧，你的微笑。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作品，展现了飞儿乐团高超的唱功还有他们的创作实力，用舞曲的节奏融合摇滚风味，融合旋律和歌词特有的甜蜜情绪，成为他们专辑当中最具渲染力的单曲。唱歌全新推荐，进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有请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着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 乐团的招牌作品《你的微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继续翻身，转换听歌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却有非常动人的嗓音，也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歌手。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呀、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高温天气再次来临，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2016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播出后，被唐德影视告上法庭，原因是《好声音》及其英文名字 Voice Off 的版权属于荷兰版权方，而荷兰版权方已将此名称授权给唐德，因此节目改名为《中国新歌声》。就在昨晚，上海灿星制作官方微博发布了消息，称唐德宣布三方和解。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已经正式向国家广电总局提交报告，申请将已经确定于今年7月13号回归的《中国新歌声》更名为《中国好声音》。目前，浙江与灿星正在耐心等待总局批复，形势比较乐观，更名只是时间问题。说到《中国好声音》，不由让人想到今年告别这个舞台的导师那英。昨天，那英微博晒出一张金曲奖后台合照，配文：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终于看到了我的偶像苏姐获得了特别贡献奖，当之无愧，受小妹我一半。照片中，那英、庾澄庆、苏芮后台相遇，搭肩合照，关系亲密。网友纷纷留言：偶像见偶像，看到偶像的追星现场。最后，我们来关注吴青峰日前出席全新的选秀节目《明日之子2》媒体发布会，他这次与李宇春、华晨宇都是首次见面和合作。加上是以新人姿态出席节目录影，原本担心面对镜头会紧张会怕生，但是却因为李宇春的眼神以及华晨宇的主动拥抱，让吴青峰紧张感瞬间消失，信心感油然而生。这次《明日之子2》的赛制强调的是一战到底，选手的命运与星推官相互之间的互动将紧密相连。吴青峰笑说：我想我会一哭到底。以上信息由张燕分析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5，处于中度拥堵级别。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 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Andy Grammer Honey I'm Good。 第34名， 孙燕姿 Radio。 第33名， 周杰伦大笨钟。 第32名， 罗志祥武魂再现。 第31名 Jam It's Amaz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home, home,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there. And these long, long legs are damn near everywhere. Hold up, now you look good. I will not lie. But if you ask where I'm staying tonight, I gotta be like, oh, baby, no, baby.Got me all wrong, baby. My baby's already got all of my love. So no,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 and if I stay, I might not leave alone. No, honey, I'm good. I could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ta bid you adieu to another. I will stay true. I will stay true. 是来自 Andy Grammer 的这首 Honey I'm Good， 上到第36名，本周上升了一位，这也是目前 Andy 最为成功的单曲了。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经过一场突击幻灭，沉溺过日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有

车轻快抒情的歌曲。 MV 的场景就选在英国历史悠久的知名景点大笨钟前拍摄，还带大家一起重温了电影《新娘百分百》当中的场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跟上我的节奏，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右脚左脚。罗志祥武魂再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 谎言在进攻啊，突如谈谎真相和感动，与不同与众啊，就让世界污蔑你的梦，寂寞的牢笼啊，管不住无所谓的自由。Yeah, yeah, yeah, 让沉睡的身体觉醒，让我不知足心，就为你战斗。全因无休热情供应，永不向你致敬，点燃爱的火。你无法定义，你无法代替，你是爱的你，这世界喊作为爱爱爱爱，你叫为爱爱爱爱，你叫为爱爱爱爱，无止境不再心碎，无畏爱爱爱爱，你叫为爱爱爱爱，无止境爱爱爱爱，无止境。因为你我才明白，爱说像无敌。哦，为你的邀请，你我感受是万般惦记，无时无刻想你。我们双向无敌，让沉睡的身体觉醒，让我不知足心，就为你战斗。全力无休热情供应，永不向你致敬，点燃爱的火。 魂在线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eel it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burning with ambition. 又是一首流传非常广的作品，来自 Jam 的这首 It's Amazing。 Jam 呢一直在探索他音乐之外的可能性，并且强烈的想进入到电影业当中。他甚至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剧本，形容自己像终于在电影形式当中醒来一样。这首歌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到第31位。个人很期待他的电影作品哈，但是更喜欢他的歌声。It's amazing, Jam。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忘掉对立，忘掉战争，这里没有冲突，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友谊，只有朋友。素有军人奥运会之称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自1995年举办第一届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间就在2019年10月18日湖北武汉。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很多人的印象里，军人和运动员似乎没有多少交集，但是军人其实也是半个运动员。军人和运动员一样，都拥有强健的体魄、过硬的心理素质、极强的求胜心和荣誉感。军运会，军人们用比赛的方式来告诉世人他们的拼搏与荣耀。目前为军运会而进行的歌曲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专业作者违约阶段。著名作曲家音乐人栾侃以他的一首《把青春压进枪膛》为例，谈及了军运会歌曲创作的难点。 我是有着21年军龄的一名老军人了，这个创作了很多的军旅作品，把青春压进枪膛呢，应该自己有着不同的一种体验。首先，他这个风格是比较流行化，带有一些军营摇滚。但是呢，它整个的行进的感觉又像是一个进行曲，而且在演唱上呢，它实际上是个领唱与合唱，带有一定的音乐剧性的音乐风格，是带有进行曲，同时又兼有流行又摇滚风的这种军歌啊，让血脉腾张，能够感受到我们人民军队的强大。谈到为军运会创作，觉着首先是有难度的，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在歌词创作。我觉得其实我们作曲家各种风格的把握掌控，无论是流行风还是民族风，然后时尚性，这方面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关键就是从哪个视角切入来写我们军运会，我觉得这是个关键。无论是主题歌还是各个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曲目啊，我觉得它的歌词写好，视角切入对了，甚至名字起对了，这个歌就成功了。 穿他指令，雨锁定战场，风雨摔打我的意志，只为那一颗锋芒。血沸腾燃烧，火杀出怒放，血火淬炼我的坚强，只为那一颗辉煌。青春压进枪膛，在瞬间迸发荣光，灵魂和血性铸造我的钢铁脊梁，把使命锁进枪膛，让心沉默的渴望穿过烽火，我看那胜利旗帜硝烟中飘扬。 每一届军运会承办国家和城市都可以申请增加或调整两个比赛项目。上一届在韩国举行的军运会上，射箭项目就进入到了军运会的大家庭。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so stay with me, cause I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d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n it'll go,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ama,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We got a ticket that takes us wherever we like. We got our problems, but just for the minute, let's push all our troubles aside. Alright, 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inside our minds. Yeah, we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so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re did it all go,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ama,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starts to rise.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don't stress your mind. 这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 Janice Blue 的这首妈妈。 Janice Blue 呢是英国超人气的 DJ and producer， 风格的主打 G House 等音乐，今年在各大国际重量级的电影节都有他的身影。妈妈这首歌算得上是 Janice Blue 年度第一单曲，超好听的节奏满分单曲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看到我们的新朋友浅笑安然，喜欢你这个背影啊，站在海边那个背影，很酷酷的样子啊。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扫一扫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好了，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成员现在还在收听吗？抽烟喝酒烫头，还有沙漠进放单位，咱们的官微也是同时来刷存在的哈。宋丽，还有大风张金光 Double 松，还有谁？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从9点钟开始一直听到10点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了，还有新朋友，欢迎你们像浅笑安然一样，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拉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哈。天热了，赶紧进冰箱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继续介绍世界上颜值最高的公路推荐。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很多的壁纸网站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条路，但是却不知道出自何处。这条唯美的乡村公路位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多尔县，也就是门县哈。好，那威斯康星州呢，名字呢是来源于这个印第安语，意思就是草地。这条路呢也一直向众人最向往的公路之一，在平坦笔直的地面上建造出了这一条弯弯曲曲、绵延起伏的特别有意境的公路，特别美，特别梦幻，这么多特别哈。夜幕降临的时候，依稀可以见到蜿蜒起伏的线条啊，春天夏天有绿色为这条曲线上妆，深秋呢自然为它装点上了优雅的黄色，冬天那是白色的，白雪皑皑的，宛如一幅幅美丽的油画，太美了。在哪在哪在哪，壁纸上都可以看到的哈。这条路呢就是乡村公路，位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多尔县。

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Hey，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55，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邓冰，你是谁？好了，刚刚微信平台又看到很多新朋友发来了，二维码哈。小鸡炖蘑菇，马上拉你为，这个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啊。还有呢，像小鸡炖蘑菇一样的，也可以把微信二维码，方便的话呢，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啊，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Ashley Simpson 的这首 Boyfriend。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What you been doing? What you been doing?Whoa, whoa, I haven't seen you around. How you been feeling? How you been feeling? Whoa, whoa, don't you bring me down. All the stuff about me being with him. Can't believe all the lies that you told. Just to ease your own soul. But I'm bigger than that. No, you don't have my back. No.Hey, yeah, long till the music drowns you out. Don't put words up there.

会听到了蔡淳佳的这一首《等一个晴天》，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好，这张专辑呢也是有很多的翻唱作品了，当然更多的也都是蔡淳佳自己的心情写照了。蔡淳佳说，文福很厉害呀，观察信息很细心，把我的心情全都写在歌里面了，用旁观者的角度，他知道我在等待打入到台湾市场的那个晴天，所以帮我写了陪我看日出，还有等一个晴天。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不是情感方面的哈，主要还是关于事业方面的，在等待属于我自己的那片晴天，属于我的机会。好了，听了蔡淳佳的这首温情的作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适合夏天听的歌，来，很清新的充满粉色系的歌，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适合夏天聆听的作品，对所有歌迷而言，听到原味觉醒的歌词就好像向大家宣告夏天来了这样的兴奋。原味觉醒的歌呢，在歌颂着年轻的同时，也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年少轻狂时光。夏天的风挺好啊，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电影的蒲公英散落空中，随着风摇曳得很自由。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美丽的蒲公英散落空中，随着风摇曳的很自由。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是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会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九场即将举行。30号本周六下午，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九色鹿是中央芭蕾舞团近60年历史上首次为孩子打造的童话芭蕾舞剧。日前，中巴联合市教委将表演权授予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舞剧《九色鹿》取自敦煌壁画讲述的故事。在排练的几个月里，劲松四小还结合学校课程、主题教育活动等，掀起了全校师生感悟“一带一路”文化热潮。美术课上，孩子们专心致志地临摹壁画；而书法课上，孩子们挥毫书写《九色鹿》；语文课上，孩子们研读绘本《九色鹿》。学校星空合唱团还为这部剧倾情献声。说完了小学，我们再来看大学。日前，2018第八届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凝聚青春力量，高校大学生优秀节目展演”在海淀区民族剧院上演。海淀区14所高校的上百名大学生，通过12个优秀剧目的表演，为观众带来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另外，中俄合唱作品音乐会、中关村中外留学人员歌唱才艺大赛等一系列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活动，还将在海淀区文化馆等场馆陆续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Calling serious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刚刚呢又听到了 Jellypuss 的这首歌曲 How Long。 Jellypuss 呢因为翻唱多首经典作品，在 YouTube 上获得关注和赞誉，虽然以这样接地气的方式成名，但是除了天赋之外呢， Jellypuss 一直接受正统的音乐训练和熏陶还有教育啊，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哇，了不起啊，科班出身哈，而且自幼就研习多种乐器，可谓是功底相当深厚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刚刚呢加了四位好友哈，赶快同意一下嘛，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还有小鸡炖蘑菇，还有句号是吗？就是一个句号，还有浅笑安然，等一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句号，你已经进入到大冰箱的这个路上了，在进入到大冰箱的路上了哈，别着急，马上同意一下，马上就可以进到冰箱当中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汉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对了，就是他的成名曲。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源自于8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哈林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这也是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商业专辑，当时的销量有41万张，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哈。当然这首歌曲也成为庾澄庆的成名之作，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